口中讲不出的一声告别，在眼里告诉你，叫我更珍惜。追忆中的种种关于你的，收起跟抛开也无非浪费气力。漆黑天空好比一声叹息，只可惜必须上路重见我家姐。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，祝福你祝福你讲不出告别。感激家感激与你温馨的岁月，即使得一刻永恒哪里会磨灭。可惜一生不知风花雪月，不可以安息与你芬芳的原野。彩色一天一天分隔住各住两地，他朝凑巧的再回也许不必。口中讲不出的一声告别，在眼里告诉你，叫我更珍惜。追忆中的种种关于你的，收起跟抛开也无非浪费气。漆黑天空好比一声叹息，只可惜必须上路重见我家姐。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，祝福你祝福你讲不出告别。彩色一天一天分隔住各住两地，他朝凑巧的再回也许不变。